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777从777页倒数第二行看起倒数第二行，念佛三昧宝王论，念心纯固，亦得往生。盖以暗合道妙，巧如无声。我们上一次学到这个地方。这一段非常重要所以今天还从这里看起。念心纯固，佛给我们说，一切法从心想生。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念力不可思议，这个说法完全相同佛是3000年讲的，量子力学家最近30年才发现的念力。念心纯固尤其是一心一念，它跟道妙暗合，自自然然相应一心是真心，一念也是真心真心起作用真心能生一切万法慧能大师开悟时候告诉我们，何其自信能生万法，真心就是自信巧是非常巧妙，你看万缘放下了，念头转移了，跟无声就相应了，这自然的无声是什么？无声是不生不灭，就是大乘经上讲的大般涅槃什么人证得大般涅槃呢？成佛就证得了巧入无声呢，这是用一念一心这种巧妙的方法，他就入大般涅槃了，就成佛了似乎是没费什么功夫这个境界还得了吗？下面说，是故无逆是我，临终念佛，乃至一念一得往生。这个几句话不得了无逆失误是造作极重的罪业，佛知道众生自己不知道佛希望众生能回头可是虽然佛不怪众生，众生呢依然回不了头来， 佛慈悲到极处，运用这个方法，劝导大家修念佛法门，往生成佛啊！那么这是真正大乘经教常说的真实心中处，一心是真实心，一念就是离业心啊，所以临终念佛乃至一念呢也能往生，正邪弥陀本愿不可思议。法藏菩萨无界思维，这是考察研究结果，就是48愿是皆在于此啊！这话说得好啊！阿弥陀佛普度众生的愿望啊，从此实现。佛佛道统智慧德能神通完全相同，为什么别的佛没做到？不是没做到，没想到阿弥陀佛他想到这个事情那么想到了，别的佛为什么不做呢？不需要做了，阿弥陀佛在做了，没有再做的必要了，因为成佛之后回归常寂光，这个时候真正是自他不二常寂光是什么呢？一片光明，我们自己身融入常寂光了，变成光这个光我们肉眼看不见肉眼看不见的光太多太多了我们现在科学上最大家最容易明了的 X 光我们看不见紫外光我们看不见，被科学仪器侦测出来所以我们肉眼能看到的光就这么一段，比这个光波长的看不见，比这个光波短的也看不见，那比我们肉眼能看这个光波长的不知道有多少，比这个短的也不知道有多少于是我们才晓得我们眼的功能看这个光的时候太窄小了，就这么一点一小段耳听也是如此，音波比这个波长的听不到，波短的也听不到，我们接收音机可以收到长波短波这就是证明确确实实比我们耳能够听到的这个波度长的也不晓得有多少，比这个短的也不知道有多少，所以我们的能力确实很有限。但是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的眼本能什么样的光波都能看见，没障碍。耳也如此，什么样的这个声波我们都能听得见。现在呢，迷失自信了，迷了之后， 我们能力局限在一点，不容易超越。啊，长极光的光，那个光谱，我们看不见的，阿罗汉也看不见，阿罗汉天眼看不见，菩萨也看不见。啊，什么时候能看见呢？经上告诉我们，八地以上。啊，菩萨，你看是心。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是地里面还到第八地，才看到长极光。啊，看到长极光就差不多快成佛了。啊，才能看到啊，成佛。就融在长极光里头，身体融在里头，叫法性身，念头也融在里头，啊，称之为法性，身心呢跟法性融在一体。这个时候就分不出啊，这一尊佛那一尊佛，就像光一样。啊，我们的灯光，十几盏灯光都打开，光跟光融在一起，分不出哪一个光是哪一盏灯的，通通是遍满的。啊，从这个比喻上能体会一点，入长极光中成佛之后，这个身体跟十方诸佛。都融变法界虚空界啊，每一尊佛还是每一尊佛，但是它融成一体，像我们的灯光啊，我们关掉一盏灯，晓得这个灯光没有了，就查到了。但是融入佛境界之后，佛绝不会再堕落成菩萨成众生，不会的。所以光永远合在一起，自他是一体。啊，这个现象里面没有物质现象，没有意念的现象，就是我们今天心想的现象没有。啊，所以心的现象没有，色的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也没有，妙极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是真正的自己。啊，佛帮助我们，教导我们，终极的目标就在长极光。啊，我们没有回归长极光，佛陀的教学就不圆满。啊，一定要帮助我们回长极光。啊，从这些地方呢，我们首先体认到，这对现前修学有帮助。啊，就说一般人说吧，生命，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是不生不灭的。学大乘。对于这一桩事情要不能够肯定，那你没有入门呢。对于这个事情肯定了，就晓得一切众生决定没有生死。那生死的现象是假象，没有生死是真相。啊，我们看有一本书，我过去好像是在高雄看过一遍，《西藏生死书》。那个里头讲什么？讲灵魂。一个喇嘛死了，灵魂在外头漂流，还没有去投胎， 在中阴啊，那是用中阴来超度他，用这个方法就时时刻刻劝导他要觉悟，不要迷惑啊，不要到畜生道投胎，不要到恶鬼道投胎啊，提醒他，引导他走向佛道或者走向人天两道啊，那个境界并不很高啊，多半投胎的时候是在人天两道啊，也有跑到畜生道去的啊，他的善根还很深的时候，还能把他叫回来啊，投到那个胎了还能把他叫回来啊，那叫回来了，比如投到小猪的胎，那小猪生下来就死了，灵魂被叫回去了啊，有这些事情。那迷嘛，灵魂要觉悟了，就不叫灵魂了，叫灵性，那是真正的自己啊。什么时候灵性不再迷惑了？阿罗汉以上啊，决定不迷惑了啊。但是他还有障碍，他有分别，他有起心动念啊，所以不知道有常寂光，不知道常寂光是自己的本体。禅宗所说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就是常寂光。无逆失恶，这是造极重的罪业啊。所以读到这个经的时候，我们恍然大悟，自己过去生中、现在生中没学佛之前造作许许多多的罪孽，不怕，只要真正忏悔、真正改过啊，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决定得胜，决定成就啊！无逆失恶临终，决定是地狱相现前，众火俱至啊！啊，地狱的现象是一片火海啊！啊，而能以称名故啊，顿离妄惑啊！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把阿弥陀佛忘掉，但是很容易忘掉，为什么呢？惊吓，一惊一吓了，佛号就不见了，那就很麻烦了，就到地狱去了。啊，这平常我们要练这个功夫，啊，什么样的灾难现前，不惊不怖。心是定的，这个人决定我是啊，受不了惊吓的很多很多啊，这一惊吓就跑到三途去了，这是最可怕的一桩事情啊。所以佛号不能不抓紧，一切时一切处决定不能把佛号忘记啊！一天十年都可以养成习惯啊！我在1999年那个时候我还住在美国，那些年每年呢 我到新加坡将近一个月，到澳洲将近一个月，在台湾有两三个月，在美国、加拿大大概要住半年。那么在新加坡提倡的十念法，就是十句，我常跟同学们讲的，早晚两次，吃饭的时候三餐饭三次，我不念供养咒，这就念阿弥陀佛，念十声佛号吃饭。工作的时候，上午上班下班，下午上班下班，一共九次。每一天一次都不缺，这一次顶多两分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十声佛号，很容易养成习惯，它起很大的作用。这个作用就是临终时能够帮助你提起佛号，很容易提起。遇到这个一切事故的时候，他不会想别的，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就有把握了。甚至在梦中做噩梦的时候，也能够念阿弥陀佛，噩梦立刻就没有了。这就是在紧急关头的时候，你决定用得上。一心想着佛，一切时一切处都是用这个一心。所以我们要练，练什么？看一切人是阿弥陀佛，看花草树木也是阿弥陀佛。看山河大地也是阿弥陀佛，就是不起杂念。无论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他起的通通是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这就好。这个样子才能跟理心相应，理是真心。决定用真心，真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我们起心动念难，阿罗汉、辟支佛、菩萨都断不了。所以我们只要学一个。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执着，不分别。这两种叫粗惑，不起心不动念；细惑，那是微细的迷惑。微细的这个迷惑能断，往生极乐世界是十宝图；粗惑能够断。往生极乐世界是方便有余土，每一段的是凡圣同居土。每一段的一定要念，要练习。就是时时刻刻我们都能把佛号提起来，不再打妄想，不再想别的，想别的全是造轮回业，善事。三善道，卧思三卧道，总出不了六道轮回。这个是不能不谨慎的。但其理呢，所以重罪消灭，即生极乐。只要生到极乐世界，哪怕是凡圣同居土， 下下品往生，也是圆证三不退。这个功德利益不可思议啊！三不退就是阿惟越致菩萨。说若非方便中之究竟方便，圆顿中之最极圆顿，何能证此？怎么能达到这个境界？啊！一切方便门当中，这个是究竟方便，没有，再没有一个法门能超过持名念佛。十六观经，前面十五种观法是方便，末后这一种持名念佛是究竟方便。啊，是净土法门，能令卧劣凡夫，按其一心，是故弥陀号为愿王，成不虚。这话说得好啊。啊，只有净土法门能帮助十恶无逆凡夫。啊，难在难呢？难在呢？按其一心，这一心是离一心呐、啊，等一步登天呐、啊。啊，所以我们在平常当中，不再什么都不要想了，连自己日常生活最好都不想，一切随缘，就随他去吧，什么都好，我们才能到理性，用真心，不用妄心。啊，我们现在不会用真心，不知道什么是真心，只要把妄心放下，真心就现起啊，真心生智慧，妄心生烦恼，生贪嗔痴慢，生自私自利啊。什么是真，什么是妄，自己要搞清楚搞明白。这是故弥陀号为愿望啊，一切大愿宏愿当中，阿弥陀佛是第一。再看下面这一段，有道主大师于安乐集议论十念往生啊，他说：“如为一心恶业为重，以下品人十念之善为轻者，今当一一较量。”这是假设个问答。有人认为一心恶业为重啊，我们这一个身体在这个世界造的恶业很重啊，不但这一生呢，还有过去世累积的恶业，这怎么不重呢？那么讲到这个经上，下品人十念往生哪有这么容易 啊把一心这一生呢，我造的恶业看得很重，把这一个人念佛十念一念往生呢看清了，哪有那么简单，十念一念就能往生啊。道哲大师在安乐集里头提出这个问题，是现在以义理来做一个比较，轻重之义，这重要啊！什么是轻？什么是重？正明在心， 在缘在决定，轻重要从这里看，要从心用什么心，你是什么缘，你怎样决定，不在时间究竟多少也，不在乎时间长短，你造的罪业时间造得很长，你修行的时间很短，与这个没关系。所以无逆时物，临终生念，他能往生。正说明这个道理。是云何在心呢？你讲什么叫在心呢？为别人造罪时，自一直虚妄颠倒心生，就是以妄心而生。任何人造作什么样的罪业，都是颠倒妄心，真心不造业。他迷了，迷了才造业。造恶业是迷了，造善业也是迷了。这个一定要懂得。善恶实在是平等。为什么劝人断恶修善？那是避免别人造作恶业堕三恶道，是为这个说的。三善道嘛，总比三恶道好，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三善道、三恶道都在六道里头，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他通通不善。这个道理一定要懂。佛教导我们一定要不造轮回业。不造轮回业，善恶都不造。怎样叫做善恶都不造？断恶，不要去想恶；修善，别去想善。就是说，用清净心去断恶修善。断恶修善是要走，但是不能有断恶修善的念头，这就在心，不着相。这个修善，着了修善的相，那就有三善道。断恶，着了断恶的相，那就是三恶道。通通要向大乘菩萨三轮提供。世上要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心上要清净平等觉，这就是大乘菩萨，这叫修学大乘。心地干净，没有染污，心地平等，没有高下。这个重要。这是造罪，举造罪的人他依的是妄心。此生念者呢，以善知识方便安慰这是个有智慧的人，不是迷惑的人他来教你，劝导你，闻实相发生。实相就是以实相而生，实相是真相，真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真实的， 这个不是假的。为什么？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从真实心中流出来的，真实心是发心，不是阿赖耶识。从真实心流出来的叫发心土，叫发心身。所以极乐世界的人是发心身，极乐世界居住的环境是发心土，发心不生不灭。所以极乐世界的人无量寿，花草树木无量寿，永恒不变。啊，我们这个十法界里都不是啊，不是发心呐、啊。十法界是以阿赖耶起的，阿赖耶是妄心，阿赖耶是波动现象。所以《金刚经》上，我们这个世界叫一合相。啊，一是什么呢？一是最小，物质最小的单位。佛经上微尘，极微之微啊，现在科学家的名词叫微中子，微中子确确实实就是佛所说的极微之微啊。为什么呢？它不能再分了，它再一分就没有了。科学家把微中子分啊，再一分果然没有啊，物质不在了，是什么东西呢？念头波动的现象。这个发现好啊，这个发现把我们的疑惑断掉了。啊，什么疑惑呢？佛在经上常说，大小乘经里都有。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是一切万法。我们讲一切万法了，头个就想到物质现象。物质现象是心想生的这一桩事实。佛说的呢，不会说假话了，我们就相信吧。相信里头有疑惑，这个疑惑不断，这一句话真正的受用我们得不到。必须这一句话完全没有疑惑了，我就能得到受用。啊，这个受用去了，就是一心，就是一念。啊，一心一念能恢复我们身体健康。啊，你要是真相信，我们原来不相信的时候，就是搞不清楚。总是有疑问在里头啊，这个疑要破掉之后啊，为什么呢？身体是物质现象，我们的意念指挥这个物质现象。我们念头一正的时候，带着病毒的细胞通通恢复正常啊。现在科学家非常努力在做这种事情啊，为什么呢？没有证据，很多科学家还不承认。现在周定发现，啊，科学人家叫做什么？前卫科学，好像打仗，这派几个探子在前面侦察的，啊， 独立还没碰到，叫前卫啊，发现了啊，但是还有很多人不承认，就是证据不够充分啊。科学家找什么人做证据呢？就找这个得病的人啊，特别是得重病，医生宣布不能再治了啊，存活期间只有两三个月，一两个月啊，这样宣布了。那么病人呢，放弃治疗了，想到绝望了，绝望的时候啊，智心出现了啊，多半都是信仰宗教的啊。每一天祈祷啊，宗教里都说有个上帝啊，有主啊，有天堂啊，把身体也忘掉了，念头不生了，天天向上帝祈祷，带我上天堂。啊，祈祷一两个月，好像身体没有怎么样，再去检查便没有。在医院说这是奇迹啊，刘素云得了个病最严重，医生告诉他，你存活的期间不是一个月半个月，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啊。他告诉我，他对生死看得很淡，完全不在乎，没有被吓到。啊，他说我每天听经十个小时，除听经之外都念阿弥陀佛，我什么都没求。啊，大概两个月吧，没事情了，再去检查。啊，不但病毒细胞没有了，他红斑狼疮的时候，他有疤痕，他身上、脸上怎么一个疤都没有？问他你查了什么药，用什么方？他说没有，什么都没有。那你怎么好的？阿弥陀佛给我治好的。啊，他相信啊。啊，实际上就是讲的是念力，境随心转。啊，他的心里头没有病，心里头健康，所以他带着病毒的这些细胞啊、器官，很容易恢复正常。啊，道理在此地啊，现在科学家就守着证据，啊，守的是。好像有几千个证据，啊，还继续不断在收，啊，那么这个如果成立了，科学家统统都承认，大家都相信了，信心坚定，对于我们身体免疫的能量一定大幅度上升，啊，为什么心地正常啊？不容易感染啊，那我们要端正心念，这是美国布莱登博士讲的啊。头一个，不能有自私自利，自私自利是所有生死疾病的根本啊。我没有了，谁生病啊？我没有了，谁死亡啊？没有了，我没有了，那些冤亲债主找不到你了。为什么他会找到你？因为你有我，他就找到你了。啊，那我没有的话，他是找不到啊。那他复不了身了。啊，那就是因为有个我在，这个我就是个麻烦事情。啊，所以。 入佛门头一个破身见呢、身见破了才正虚脱还呢、才真正入佛门呢、身见没破没有入佛门呢、身见破了，你看第二个破边界，边界就是对立啊，对立没有了，对立没有的是什么境界呢？自他报尔，万物跟我是一体啊，从这个里面慈悲心生出来了啊。为什么？慈悲是自信第一的，就是爱心啊。中国五伦里头讲的父慈有亲，那种亲爱生出来了啊，你会爱一切人啊。这个爱里头是智慧的，不是感情的啊。智慧的时候你爱他，你关怀他，你帮助他，你没有占有的念头，没有控制的念头啊，没有将来要报恩的念头，没有。真的就同母亲照顾他的婴儿一样，无微不至，那是知心，那是真心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年轻母亲照顾婴儿啊，你看三四个月的时候特别看得清楚啊，这是真正的慈悲心从自心里流出来啊。能够把它保持，那这就是菩萨了啊。所以无中见惑，放下了，这才成为真正佛弟子啊。大乘初心菩萨，小乘须陀洹，不要认为他地位低，这种人念佛往生不是凡圣同居土，他是方便有余土啊。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那往生是十宝庄严土啊。所以佛门讲的什么叫功夫啊？功夫不在念佛多少啊，不在这个，是在你用的什么心。你看一在心，在语言，你看我们看到母亲照顾婴儿，那在语言啊，他那种爱心真诚的爱中是真正的心的时候，他在那个时候现出来，不是在他那个时候他又是用妄心，他不是用真心啊。真心不附带任何条件，没有任何理由啊。决定就是专一啊。所以这是闻实相法身啊，一实相而生，一实一虚，其德相比，这不能比啊。念佛是用真心，造罪业是用妄心，造什么样大罪业？妄心造的。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真心念的，用心不一样，语言不一样。下面是或者，底下举个比喻说，譬如千岁暗室，一千年，啊，这个房间黑暗一千年了，这时间久啊，光热占之，即便明朗， 点一盏灯，这房就亮了，就照亮了，啊，黑暗就没有了。不能说这个黑暗一千年，我点一盏灯照不亮啊。啊，一盏灯立刻就照亮，啊，这个就是真跟妄的比较。千年暗是妄心，这一盏灯是真心，真心一点，妄就没有了。妄总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妄想不是真的。啊，说岂可得也？暗在时千岁而不去也。那个灯照的时候它还不亮，没这个道理。灯一照就亮了。是故，这是一日摩尼宝经。有这么一段话，佛告迦舍菩萨：众生虽复数千居亿万劫，在爱欲中，为罪所缚。若闻佛经，业烦念善，罪皆消尽，是名在心。啊，说这一个众生，啊，你看看，数千居亿万劫，单位是劫，亿万劫就不得了了，数千居亿万劫，在爱欲中，这个爱欲中就是在轮回里头，啊，在六道轮回里头，六道轮回是为罪所缚，他造罪业。啊，若闻佛经，啊，如果他有这个缘，听到佛经，一听他就悟了。啊，觉悟他就回头了，是一反念善，翻过来，啊，一旦翻过来，一时翻过来，罪皆消灭。数千亿万劫，罪孽一凡念善，罪就消灭了。一个用真心，一个用妄心，用心不同嘛。啊，第二个，云何在云？啊，什么在？这是缘分呢？若彼造彼人造罪时，自一直妄想，以烦恼果报众生身，这造作罪业啊，或是一个人作恶，或是几个人一起作恶啊，说譬如有人被毒箭所中，彻金破骨啊，这就好比遭罪的人，这个云啊中毒了。若闻灭除药骨身，即见出毒处，岂可得也？彼见身独立，闻骨音声呢？不能拔剑去读，这是名在云。这个灭除药骨，我们没见过啊。佛经上有，应该是古时候有一种传说啊，可能有这个事情，这个东西现在失传了 没见过，没听说过。啊，但是佛经上用这个做比喻。啊，有人中了毒箭，毒很深，啊，箭也很利，啊，射在这个人身上。如果这个人要听到这个鼓的声音，听到鼓的声音，这个箭自然就出来了，毒啊，自然就会消掉了。啊，就消毒，就消掉了，有这么个作用。说七颗的水的眼，这个箭射得很深，毒很厉害。啊，闻鼓音声呢，箭不会出来，毒也不会排，不会消除。啊，那么这是讲在于。第三个，云何在决定？鄙人造罪时，自一直有后心，有见心生。有后心就是有相续的，啊，念念有造罪业。它有相续，有间断的，这心是有间断的。坚持生念者，一直无后心。他一心正念，无间心起，是为决定。啊，他这个心里头，我们现在讲，没有怀疑，没有夹杂。没有间断，这念佛的心，造罪业的心的时候，他有后，就是他还是有疑。啊，虽然造了，世间一般人讲，人有良心的，造作极重的罪业，他良心不安的。造极重罪业，啊，心里还能够像是正常一样，那是勉强的。晚上做噩梦啊！啊，你能够压得住、控制得住，晚上做梦控制不住，他做噩梦。啊，心里总是不安。啊，在这个状况之下，如果福报尽了，有福报的时候，他有护法神守护啊。福报享尽了，这护法神离开了，冤亲债主就找上身来了，啊，就附体了。这个冤结的量是重，生生世世追着你。我们在慈悲三昧水忏里面看过，悟达过世的冤亲债主追他十世，一世一世跟着他。啊，但是他十世都是出家，而且修行都很好，所以。这个冤亲债主没有办法啊，但是始终不放弃啊，这第十世了还跟在他身边啊，机会等到了啊，十世修行呢，修成一个过师啊，皇上拜他做老师，这福报也不容易。设施修行啊，做了过失，皇上送一个沉香宝座给他，他感觉到很荣耀， 啊，这个出家人当中啊，没有人能跟他相比了。这个念头一生，护法神离开了，那是傲慢心生起来了。这个冤亲债主找上神来了，害了个人面疮，几乎送了命。啊，真的是涉世修行这个功德，感应阿罗汉现身来帮助他化解，把这两个人过去生中涉世之前的因缘说出来，两个人晓得了。啊，劝导他。这个冤亲债主放过他，不要冤冤相报。啊，冤冤相报，双方都痛苦。啊，跟着他实施也不是简单的事情。这个报复的心这么强烈。啊，阿罗汉劝导接受了，他离开了，这个灾难才化解。啊，所以造作恶业的时候不会安心的。啊，这是决定的意思。又知度论语，一切众生临终之时，奉道戒心，死苦来避，生大不畏。这是个麻烦事情。这几句话是事实真相。人一生什么时候最苦啊？该着说生跟死最苦。啊，生的苦你过去了，你忘掉了，不记得了。啊，所以这个婴儿一离开母胎，你看到大哭，那什么痛苦啊，不苦。他怎么会哭呢？啊，这是从也像逢刀解体一样啊，死的时候情形也是这样的啊，所以非常恐怖，就是灵魂离开身体很难，所以断气之后，佛告诉我们8个小时啊，一般8个小时神识没离开身体。所以不要碰它，碰它有感觉，啊，它有疼痛的感觉。最安全的是12个小时之后，啊，一般应该离开了。是故，遇善知识，发大勇猛，信心相续，圣念即是增上善根，变得往生。啊，临终遇善知识是遇缘分的，那没有这个缘分怎么办呢？我今天给鸠山夫人讲3个故事，一个锅炉匠的，大家都很清楚。啊，第二个我讲的是40年前我在佛光山教书，房其这个佛光山隔壁一个小镇里头，一位老太太念佛3年站着往生，没人做念。啊，她走得很潇洒，她连她的 儿子媳妇都不告诉他，怕干扰。你看，那得有把握，不需要啊。第三个，我住在旧金山，甘老太太告诉我的，她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也是一位老太太，在旧金山往生，坐着走的。没有人知道。你看，他往生写了遗嘱。他坐在床上，盘腿坐的，遗嘱放在床上，把他的儿子、媳妇、孙子的校服统统做好了，都摆在旁边。这个估计至少3个月前知道，他一个人都不告诉，免得打现场。不是难事啊，我们要有这个本事才行啊。临终找人助念，这个来摸一下，那个来，那麻烦大了，靠不住啊。我们听到看到的这几个人，那只是真往生的，绝对不是假的。所以一定要相信自己。学经学到这个地方，也这点信心没有了，那就白学了。一定相信自己。临走的时候臭皮囊丢掉了，不要了，到极乐世界去了。我们真能做得到。现在一点怀疑都没有。我们看了量子力学的报告，佛讲的话句句真实，比量子力学家讲的还透彻，还要清楚。下面又举个比喻，又如有人对敌破阵，这讲在战场上打仗的时候，聚精会神，你看一心之力了，一时用尽，其生念之善也如是也。这是最后啊，在打仗那个时候，两军对阵，那全心全力都在争取战胜。怎么样把敌人消灭？敌人不能消灭，自己就被他消灭了。生死关头。临命终时，这个生念之善呢，也如是也。也像这个样子。这个时候就想到如果不往生，肯定就搞轮回这肯定搞轮回，也决定是三恶道这个一定要清楚，要明白。换一句话说，在我们面前是两条路一个是极乐世界，一个就是地狱，就是两条路。还能不用功吗？还能有妄念吗？这下面安乐集的话，又有人视临终生念为轻易，乃你临终方思修念。听说临命终时生念一念就能往生，现在不要念佛了，等到临终再念吧。这就是什么？投机取巧的心。安乐集破之曰：来破解这个错误观念，圣念相续。四 自若不难啊，好像是不难。然诸凡夫，心如野马了啊！我们这个心呢，到处乱跑啊。是居远后啊，识就是意识，也就指的念头。比猿猴，猿猴是一个动的，好动，它静不下来。啊，我们这个妄念呢，就像猿猴一样，驰骋六尘，啊，眼往色上跑。耳往身上跑，舌上胃上跑，鼻上香上跑，啊，圆六尘境界，啊，就像猿猴一样，他定不下来，始终啊是向外攀援，何曾天息？没有天的时候。过须以发信心，欲自可念，使即息成心，善根坚固也。啊，这就劝告我们，我们自己要晓得事实真相，要早一点，赶快发心，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那这个经讲的透彻。极乐世界从哪里来的？是我们自己心性变现出来的。阿弥陀佛从哪来的？也不离自性。自性弥陀。唯心净土，我们这个世界现在得的这个身，自性变现出来的；居住这个世界也是自性变现出来的。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啊，这就说明千真万确，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世界是心想生，极乐世界也是心想生。这个世界是杂念心想生，极乐世界是一念心想生。我们现在如何把杂念放下？我们一念念佛，啊，都是自己心想生的。所以首先要知道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跟我是什么关系啊，关系非常密切，是一体啊，哪有不能往生的道理啊？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的怀疑就断掉了啊，一心一意专修净土。只要你真的做到一心专念，你身体就好了，什么毛病都没有了，啊，什么调养也都不需要了，啊，粗茶淡饭，身心健康，自在快乐，啊，每一天要运动九百伏，比什么运动都好。啊，何况拜佛没有离开念佛，没有离开一心，平时把这个功夫养成习惯，善根坚固，啊，这个人哪有不往生的道理？ 啊，至于用意念调养身体、疗愈疾病的人很多。我们看到这些例子，要相信的。啊，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念力，我们这个念力还加上阿弥陀佛，佛力加持，比一般人那个念力就更强大。啊，一般人念力只有二三十分，我们可以达到八九十分。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下面举个例子，叫佛告大王：人极善行，死无恶念呐。这人心善。一生没有伤害人的心，啊，不但没有伤害，啊，没有控制人的念头，没有支配人的念头，你的心就得大自在。啊，这些东西都是妄念，应该放下。如树先前呢，倒闭随去，啊，譬如一棵树倒下来了，一定随到它弯的那个地方，啊，弯的随着那个地方倒下去，它不会反过来倒的。这就是人在临终的时候，习气控制你，你哪一个习气强，哪一个念头强，强者先前。牵着你走啊！所以我们养成一个习气，念佛的念头最强啊，除这一念无第二念啊。我们在学习当中常说，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要不要做？要做，但是要做不要把心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断恶不把断恶放在心上，修善不像修善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这就对了啊。心上没有阿弥陀佛，我们往生没有把握。心上有阿弥陀佛，你往生有把握。啊，底下这一句话是警告的话，若风刀一掷，这风刀就是死亡啊，断气啊，百苦凑身。这个时候身是非常非常痛苦。若习心不在怀，念何可办？啊，这个习就是训练的。啊，我们所学习的东西不在心上，怀就是心上。这时候你怎么办？啊，那个念佛你办不到啊。这就说明念佛必须要念成习惯。养成习惯，临走的时候才自在。啊，这里劝我们过以同治三五，你看不必多，三个人五个人志同道合在一起修行，欲戒言要啊，预先准备着。我们念佛求往生啊，临命终时呢 地相开晓，大家在一起互相照顾，三五个人，互相照顾，唯称弥陀名号，愿生安乐国，生生相次，世称神念。在临命中是比什么都重要。这个是要照顾将要走的人，念念提醒他这一句佛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生生相次，时称生念，帮助他生念成就。这个生念是临命终的时候生念，譬如那应应理，应坏文臣，持命断食，即是生安乐国时，一入正定之居，更何所有？那应印尼，这个印是用蜡，蜡把它雕成一个印。然后呢，放在这个古时候瓦当，房子上盖这个瓦，瓦上有图案，那个图案是用蜡雕的，这个瓦。造瓦的时候，把这个蜡印放在这个瓦上，火烧的时候，蜡融化了，瓦上就有印子了，雕的花纹，雕的字，统统都现出来了，所以叫印坏文臣，图案都是这种设计出来的。用这种方法做的，这个硬坏，身体坏了，身体死了，文臣灵魂到极乐世界去了，比喻这个意思，所以说即是生安乐国时，一生到安乐国就入定正觉。的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借作阿惟越知菩萨。阿惟越知是法身菩萨，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跟六祖慧能在五祖方丈室里面明心见性是同等的境界。阿惟越知跟这个是同等的。所以这是非常高的成就。更何所有呢？这真正是圆满的成就。说过矣。量此大利也，何不欲可念也？每个人要衡量衡量，这个利益是真实利益，这个利益是大利益，念佛往生的利益啊。那你为什么不现在就预备？要克服妄念，这个克念是克服妄念。用一句佛号，这一念代替一切妄念，这个方法妙啊！我们妄念多啊，我们念念都是佛号，用佛号取代妄念。不念佛的时候，妄念就来了；念佛的时候，妄念就走了。一心念佛，这个方法好。 啊，妄念实在太多，初学的时候，我教初学的人教的很多。啊，我教他用念佛机，跟念佛机念。啊，怎么跟呢？念佛机用耳机。啊，耳机开的音量开大一点，让这个音量呢，整个头部都是阿弥陀佛，外面声音进不来，哎，听不到外的声音。啊，你把声音调到你觉得的时候，哎，声音很好，啊，真正在融会融在佛号当中，这方法好。啊，去除妄念嘛，妄念少了，你的佛号再调小，声音调小。啊，到没有妄念的时候，很小的声音就很好，细细的，很好。哎，妄念多的时候，声音调大。啊，把妄念赶走。啊，我们得用方法，不用方法不行。啊，不用方法的时候，这念头很难克服得住。啊，它对我们的关系太大了。我们能不能往生，就在这一次，没有第二次。啊，所以一定要非常重视这一桩大事。啊，我这一生没有比这个事情更大。啊，什么东西都是假的，决定不要放在心上。啊，谁拿去好都好，都欢喜。啊，根本就不操这个心，就这一句话把稳住。啊，人总归是要走的。啊，早迟无所谓，决定往西方。啊，这个念头要坚决。我们看下面欧耶大师的话，弥陀要解也云，若无平时七日功夫啊，暗有临终十年一年。这个话说得好啊，欧耶大师讲的，如果没有平常，这个七日是大福气啊，七天的功夫你怎么可能有临终十年一年？啊，精进念佛，这个方法的确是很好。我过去也曾经说过，啊，每一个月会念一天，也是找几个志同道合的，啊，24小时。佛号不间断，啊，一天不睡，啊，不睡眠，饮食只要有人照顾，啊，不必三餐，饿了就吃，像吃一点点心一样，啊，热的摆在旁边，饿了就吃一点点。佛号声音不中断，一天一夜，啊，每一个月点念一次，那个功夫非常好。啊，如果像现在这个灾难频繁的时候，啊，这个一昼夜念，一个月可以念三次，10天可以念。这个练兵打仗一样啊，不能不发狠心呐、啊。说中下下品，无逆食物之人，病时俗因成熟，故感应临终遇善友，闻变幸运，此事万中无业了，岂可侥幸？啊，到临命终时，在希望别人来助念、来超度啊，这是侥幸，不容易，太难了。啊，纵然有这个事情，这是因为过去生中有这个缘分。啊，像我们过去在美国遇到的周广达。 啊，这个人是续世缘生。你看得癌症，临终的时候，啊，临终前三天呢，他家人才找到我们了。啊，我们派了三个人去看他，一看确实没办法，病太重，所以就劝他不要求病好，求往生净土。哎，他一听就相信，就告诉他的家人，啊，他太太的儿女告诉他们，啊，不要再替我找医生找药，你们大家一切放下，念佛啊，帮助我求生净土。啊，在美国啊，我们临时找几个念佛的同修，也不过十来个人。啊，念了三天三夜，他真往生了。啊，往生非常安详，活化社会舍利，一生不修复。临终三天，啊，真往生的不是假的，这确实万中无一。所以由此可见，一心之境，甚为有深呐。啊，这个境界很深。是故本经，终于转念。这个本经的宗旨，这个宗旨就是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八个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这是《无量寿经》上教导我们啊，念佛的原理原则。欧耶大师云：“现前一句。”所念之佛，一本超情离见，何劳说玄说妙？这是真话，但是很少人能懂啊。啊，现前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了，超情离见这四个字，是上上乘佛法，是一佛乘，不是大乘，比大乘高。啊，它本来就是啊，不管你懂不懂啊，啊，你不懂肯念行啊，它能成就呀，啊，所以不需谈玄说妙，啊，玄妙是大乘经论呐，啊，只要守得稳，啊，信得切。只归信得接受得稳，你真相信，你真愿意往生，这一句佛号你真能够守得住，啊，念念都是这一句阿弥陀佛，直下念去，或昼夜十万。或五万、三万，以决定不缺为准。啊，这欧耶大师教人，有空闲的人，一天十万人，或五万人，或三万人。啊，我早年那个时候大概40多岁，住在台北。 每个月到凤山去讲五天经，主云老法师要求每个月去凤山去住五天。凤山那边有个老居士，是有个将军，退休了，大概那个时候80岁了，身体很不错。听我讲解，告诉我，他是老佛教徒，修过禅，修过密，也修净土念佛。告诉我，现在老了，禅跟密都用不上力了，现在老是念佛了。我说你怎么个念法？他每天3万人，住在乡下，在乡下田里面走路，走3万步，他一步一声阿弥陀佛。那也是很好的运动，这身体很好啊，每天走3万步啊，念3万声佛，他这个念法，很难得，这个人应该早就往生了，差不多40多年，40-50年的样子，要以决定不缺为准。这个要结束，要从这里下手，这是最笨拙的一个方法，但是它是最有效的方法。彼此一生事无改变，若不往生者，三世诸佛便为诳语。一个人这样修啊，没有一个不往生的，这叫万修万人去。如果照这样修修行，信得急，守得稳，一天10万，或是5万，或是3万，决定不缺，一生不变，他决定往生。他要不往生，那佛就大妄语了。这慧眼大师说的，又说，要到一心不乱境界，也无他术。你要想念到一心不乱，也没有别的办法。最初下手啊，须用速度，记得分明，刻定功课。决定无缺，就像前面所说的，昼夜10万声，或5万，或3万，你定课一定用念珠，一串念珠，108颗，一般人念珠念佛的时候，差不多念30声佛号拨一个珠。那么他一串珠子就是300声佛号。用素珠来念佛。每个人根性不相同，所以方法很多。不要听的这个想学这个，听的那个想学那个，你把你心搞乱掉了。你平常用什么方法，这方法得力就一直用下去。重要的前面讲嘛，决定在心，在缘，在决定。我们用的心是真心，对这个世间没有留恋，真放下了，要用这个真心。缘，我们的缘非常殊胜，缘有了， 啊，那决定我们决定我们自己修行的方法。啊，不比人家说什么，我们就跟他说不需要。啊，总是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啊，李老师教给我们方法，那是很好的方法，就是把心里的杂念呢放下，把阿弥陀佛请到心中来。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啊，好事坏事清清楚楚，那是智慧，不放在心上，功夫啊，更不放在口上啊，对于什么都不批评，就是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这个原则好啊。啊，欧耶大师这是教人从初下手念到成熟，久久成熟，不念自念，然后呢计数一得，不计数一得都可以，计不计数就无所谓了。为什么？已经到功夫成熟了，这个成熟就是成片啊，功夫成片的人就能自在往生。他对这个世间没有留恋，想早一点走，还有寿命不要了，求阿弥陀佛来迎接他佛阵来。哎，这是真不容易啊！如果你还有事情要办，我再多住几年也行，叫生死自在，想去就去，想留就留。啊，那么留决定不是为自己，啊，是为正法，是为众生，啊，还有这个法缘，啊，还有一些事情必须要我去做，别人代替不了，别人能代替的，我就不留了，就可以走了。若粗心呢，便要说好看话，要不着相，要学圆融自在，总是心不生，心不离。很多人念佛不能往生，依旧搞六道轮回呀，都犯这个毛病。这些毛病啊，古大的通通都说出来。人决定要老实啊，老实人才会成就啊，这些都不老实啊。啊，不老实，说老实话，对于教理没通达了，涉入不深。信心虽然有信心，信心里面有怀疑，或者信心里头有妄想，啊，不纯，啊，信不纯，行不得力，啊，行不得力，自己应该知道，为什么呢？妄念太多，就是不得力。啊，功夫得力，自己很清楚，妄念少了，这功夫就得力了。啊，妄念少了，智慧就开了。啊，也就是不迷惑了，不糊涂了。啊，处事待人接物，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总而言之， 万缘放下是真正的关键。啊，为什么妄念那么多？没放下。该放下的要放下，不该放下的还是要放下。决定不能障碍念佛。啊，只有念佛的功夫相续不间断，真正有力量啊！啊，日常生活当中，决定不跟人结恶缘，这个要记住。啊，他做再不好的事情，要能够原谅他，想到阿弥陀佛的原谅，我们为什么不能原谅？经上讲得很清楚，先人无知，不舍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别怪他。啊，他很可怜，没有受到圣贤教育。对于世出世间事情他不知道。啊，每一个做坏事情的人都以为他自己是对的。他要以为是错误的，他就不会做了。啊，所以这可原谅，就是别放在心上。啊，不要耽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就是往生净土，这是大事。又道主大师曰：“若实学者，啊，初学佛的人，未能破相啊，哎，但能依相转之，无不往生，不虚矣。”啊，我们没破相，没破相就依相，净宗法门直方立相。那直方的指定西方，我们就照西方，不要去怀疑。啊，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相，相什么？极乐世界是相，阿弥陀佛是相。啊，我们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真有极乐世界就行了。啊，生到极乐世界，立一切相，即一切法，到极乐世界再学。是故本经但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也。啊，这一句话了，念老在这个注解里常常提，希望我们不要忘记。啊，要发心，发菩提心，就照欧耶大师所说的，真信真愿就是无上菩提心。用这个心念阿弥陀佛，决定得生。至于末世，持佛持名者虽多，而往生者不多。啊，这是事实真相。我们早年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教，台中莲社是老师创办。我到台中的时候，那一年正好是台中举行莲社成立10周年纪念。啊，老师常说，台中莲社的莲友多，人数很多， 啊，莲社的莲友都有名册，大概将近20万人。啊，在台湾是个相当大的团体。啊，老师常说，他不说别人，说自己的莲友。念佛的人多，往生的在数，10000人当中，大概只有3个5个，不是每个莲友都往生的。啊，这个地方举安乐集，也有问答如下：若人称念弥陀名号，能除十方众生无明黑暗，得往生者。然有众生称名意念而无名有在呀，不满所愿者何意？这就是两种念佛人呢、啊。前面这种称念弥陀名号，能除十方众生无明黑暗。这是什么？一心专念呢、啊？啊，这得往生呢、啊。第二种呢，由众生一佛念佛，无明还在，无明没破，换一句话说，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具足，他不能往生。那、啊、这什么原因呢？下面解答：答由不如实修行，与名义不相应故啊。他不是真修啊！啊，不是真修，我们现在常讲杂修。念佛法门，在变法界虚空界，第一个带头提倡的是大势至菩萨。啊，大势至菩萨是用这个法门成佛的，这是早都成佛了，在西方极乐世界。示现菩萨身来协助阿弥陀佛啊，他比较智慧啊，菩萨教给我们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这八个字就是我们这部经上的一相专念啊，都摄六根，就是万缘放下啊，受是摄受，六根呢，不往外面六尽。去跑了啊！不是说眼不看耳不听，不是这个意思。眼也看，耳也听，不放在心上，这叫都是六根啊！看得很清楚，为什么呢？那是观。眼观色，耳观身，鼻观嗅， 六根观照外面六种境界，不放在身上是直观，那个观是智慧，直是定，我们念佛的时候一心不乱是直，决定不放在心上，什么事情都别放心上。这是秘诀，往生的秘诀，不能不知道啊！为什么不放心？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你放在心上干什么？生活当中有很好，没有也很好，都不能放在心上，只许可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你就对了，就全对了啊！所以这里答得很好，名义不相应所以这后为不知如来是实相身，是为我身，复有三种不相应。这个今天时间到了，这个三种不相应，我们下一堂课再学习。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780页，780页，从第二段看起，第二段，至于末世。持名者虽广，而往生者不多。安乐集也有问答如下。这个法门，善导大师告诉我们：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漏的。善导距离我们大概1400年，他是唐朝初年时候的人，跟智德大师同时代。为什么那个时候净宗是万修万人去？可以说是古时候的人非常淳朴特别是在中国这个环境，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这是中国人非常重视家教所以能够做到人人都能往生。在1400年之后的今天，人心那个醇厚 不见了。啊，这个不能够责怪，因为我们把老祖宗东西疏忽了，遗失了将近200年了，200年至少8代呀、所以，这是历史的包袱，历史的责任，不能怪任何人。啊，今天修行不如法，造作罪孽，是正常。佛菩萨都不会责怪。啊，我们要了解事实真相。世尊在这部经上说，先人无知。啊，我们的父母、祖父母的先人，他不知道，不舍道德。从前人只知道五伦、五常、四维、八德，都常常放在心上。啊，所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善多恶少。啊，那么现在这些东西都丢掉了。现在人对于这些名相啊，非常陌生。啊，你讲五伦，他听不懂。五常更不知道啊，所以无有愚者呀，孰莫怪也啊！佛教我们要怜悯他，不能再怪他。他做的一些错事，我们看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我们要把这些人看作菩萨。他在表演给我看，提醒我，我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果这个念头一转，这些人都是菩萨，都是在教我。啊，我们老祖宗教我们怎么学，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一定要知道回光返照。啊，所以说反求诸己，不责备别人。啊，这是菩萨修行的秘诀。看到好人好事，我们要反省，我有没有？啊，没有，赶快学习，有好好的保持，啊，继续做下去。啊，这就是三人行必有五私，所以会学的人善知识到处都是啊，不会学的人要找善知识找遍天下一个都没找到啊，会学的人遍地都是啊，看他做一点善事，他做一点干一点坏事，都在提醒我，都是我学习的道场啊，这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呢？啊，境界里面学什么？就学一个清净心，学的不为外头境界所转，这叫功夫啊，功夫得力，不被外面境界所转了。外面境界清清楚楚是智慧，如果不清楚不明白，那是迷惑。啊，清楚，不是不知道，清楚，清楚以后怎么样？如如不动。啊，就绝不放在心上，这是定功，定慧等学，就在生活当中，就在工作里头，就在处事待人接物，慧修的人，成佛快。不会学学的人，这一生永远不会成就，那依旧造业，还是三途苦报。 啊，所以修行在个人。啊，我们在经教里面去看，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修行他不管，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啊，所谓是四福临进门，修行在个人。啊，问题你会不会？啊，会，每一个人都是老师。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过去我讲过两遍，啊，但是都没讲完。啊，善财是我们修学的好榜样啊！啊，他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他心目当中所有一切众生都是佛，都是菩萨，都是我的老师。只有我一个人是学生，所以善财没有同伴。啊，这个表法的意思很深，有同伴，这个同学我们两个差不多，恭敬心升不起来。没有同伴，学生就你一个，除你一个之外，天下所有众生都是老师，礼敬诸佛，你就能做到。啊，无论他怎样回报我、羞辱我、啊障碍我、陷害我，都是老师。为什么呢？他是来考我的。我要不能通过这一些艰难困苦，我不能成就。啊，来考验我，看我还会不会起烦恼？啊，还会不会生欢喜心？啊，顺境不生欢喜心，逆境不生烦恼，啊，没有怨恨，永远在这边修清净心，修平等心，修觉而不迷。啊，用这个心来念佛，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呢？所以万修万人去啊！我们今天差在哪里？外面小小的风一动，我们就受不了了。啊，这就是非常容易受外面环境影响，一点定慧都没有。问题出在这个地方啊，不是古人修学环境好，我们这不好啊，我们这里会修的人比极乐世界还好啊。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问题。啊，我们的感触很深呐、啊！啊，当年黄念祖老居士，这菩萨再来呀、啊，真正的修行有成就的人呢、啊，文化大革命，被一些小孩给他戴上高帽，啊，拖到街上就游行。啊，叫他跪就跪，啊，打他骂他鞭他，不敢作声的。啊，只有夏老师，啊，这他的老师夏莲居老师，啊，给他说，菩萨要经历一切苦难，你才能成就。啊，那么这些人磨练他的都是菩萨，都是来给他叫他磨难，看他能不能受得了，在这个环境里还能不能清净平等觉保持住而不动摇。啊，念老对老师这一句提示啊，觉悟了啊，心平气和，受苦难的心里头默念阿弥陀佛。啊，所以这一些一般讲就妖魔鬼怪，妖魔鬼怪去糟蹋菩萨，哎，他也就是菩萨。为什么？菩萨心中看他们都是菩萨，成就了。 啊，他所造作这个要受不受果报？受果报。啊，受果报而不苦。就像提婆达多一样，提婆达多害释迦牟尼佛。我们刚才讲的毁谤、侮辱、啊障碍、啊甚至陷害他，啊要他的命，啊释迦牟尼佛如如不动，啊提婆达多造的这个罪业。深深多阿鼻地狱啊，多阿鼻地狱，因为什么？他成就佛的功德啊，让佛通过这么多的磨练啊，居然不是清净平等觉，这是他的功劳。在阿鼻地狱的享受跟忉利天一样啊，是在地狱，但是他在那里没有苦受，他的享受相当于忉利天。如果他糟蹋别人，别人有怨恨，那他的麻烦就大了。那他在阿鼻地狱是受罪，不是享乐了。啊，所以你看，我们自己一念善心，一念善心，一念觉悟，能叫对我们恶作的众生呢，都得福报。啊，都接上了佛缘。真的是自利决定利他，啊，自己没有的利益决定是害他，害他后头就麻烦，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啊，所以佛说，色欲会障碍我们的神通，啊，好色的人。迷惑了，眼看不清楚，耳听不清楚，物欲会障碍我们的心智，障碍智慧。啊，贪欲，啊，这是饮食，啊，贪欲会迷失方向。啊，名利心。会障碍理智，控制的欲望、占有的欲望，会使你被自身所控制、所占有。为什么？你有很强烈的我执，你脱不了六道轮回。啊，过分的贪婪，果报是贫穷。啊，过度的惊恐、愤怒，会让你现前疲惫不堪。啊，你感觉到很累，压力很沉重。但是过度的安逸呢，会让你变得懒惰。啊，过度的疑惑会障碍你所有一切有利于你自己修学的机会，你把这些机会统统断掉了。啊，这些是我们要记住的。那么安乐集里面的问答这么说的：若人称念弥陀者，啊，称念弥陀名号，能除十方众生无明黑暗得往生者，啊，这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啊，他有能力。除十方众生无明烦恼而得往生，你看不是除自己啊，除十方啊，这什么意思？如果不先除自己，就不能除十方。 啊，一定是先把自己的无明烦恼断了，然后能帮助十方一切众生破无明烦恼。这个功德比我们平常讲的大得多啊！下面说，然有众生称名意念。啊，就是一佛念佛，而无名犹在呀、啊。不满所愿者何以？啊，无名烦恼每一段，天天念佛一佛，啊，无名烦恼还在，不能满自己的愿，这什么原因？答，这个问答都是坦然法师啊自己设的啊，这个不是坦然安乐集里面讲的，是不如实修行的，与名义不相应故。啊，这就是修行，不如法。啊，为什么不如法？不如法，修学的理论不明白。方法不知道，我们一般讲盲修瞎练呢、啊。啊，又不是用真心。啊，所以他不相应。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讲的很多啊，84000法门，门门都要依靠经典，这就是为什么释迦佛在世49年讲经说法而没有中断。如果修行可以不需要懂得理论，佛就不必讲经了。啊，再看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是在极乐世界讲经不中断。啊，更巧妙的，极乐世界六乘说法。啊，六乘为什么能说法？那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让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闻法的这个时间决定不会有中断，这个厉害啊！所以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极乐世界人成就快速，原因在此地啊。设方一切如来成佛之后，没有一个不讲经说法的啊。今天佛法衰了，其他宗教也衰了，原因是什么呢？把讲经教学这桩事情疏忽了啊，没重视了，就变成迷信了，变成念佛不能往生了啊。这个下面又有个解答，大约由不如实修行啊，与名义不相应，讲所以这为什么？这接着再问，为不知如来是真实是相身呢、啊？是为无身啊？佛与三种不相应，这个地方如来是真实是相身，是为无身。无是无是是法界一真庄严，为一切众生呢、啊。佛现身是为一切众生，不是为自己。啊，成佛之后，在十法界现身，统统是为度众生的。啊，决定不是为自己的。啊，而如来身是实相身。实相身什么意思？ 实际上是他是用真心，不是用妄心。啊，十法界里面众生用妄心，不是用真心。啊，妄心就是阿赖耶。我们全都是用妄心啊。啊，妄心有妄想分别，有执着。啊，真心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这是真心。用真心是实相身，用真心一定是为众生，没有为自己想，想一桩事情。用妄心总是自己摆在最前面。啊，第一个念头一定是自利。那佛有三种啊，不相应。第一个，信心不纯，若妄若存，这就是我们讲的半信半疑，它不是真心的。啊，用真心的是真实心，用妄心的总带疑惑。啊，我们的妄心用成习惯。虽有真心，不会用。啊，所以我们感恩。啊，佛菩萨的慈悲帮助，让寿命延长了。如果不延长，这一生不能成就啊！啊，如果我45岁走了，那个时候。半信半疑，能不能往生？有可能，也不可能。那就是完全看临终那个缘。临终最后一念要想起是阿弥陀佛，那就往生了。临终那最后一念把阿弥陀佛忘记了，就又搞轮回了。啊，所以这是个关键呢。人有决定信心，他往生有把握。就是说，临命终是最后一念，肯定是阿弥陀佛，他不想别的。啊，这种功夫全在平时放得下，不为自己了，一心一意只求净土，只求见阿弥陀佛。啊，一定要存这个心。啊，黄念祖老居士给我们做出榜样，往生前半年，一天14万声佛号，就是说明，念念都求阿弥陀佛，世间什么统放下了，不闻不问了。啊，14万声佛号是追顶念佛。速度很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呢，就深深接触。啊，第二呢，信心不一，为无决定故，啊，又喜欢这个，又喜欢那个，啊，就在大乘佛法里面，他的兴趣是多方面的，爱好是多方面的。他不能够专一啊，所以这也是障碍的原因。第三个呢，信心不相续，为余念坚固，这个坚就是夹杂啊，信心里头有夹杂着怀疑，有夹杂着他的爱好的习气。他的爱好是很多，这个东西没放下啊，这是三大类的不相应啊。那么这个三样，地相受舍，而且是互相交叉。 互相杂染。这就是虽然念佛一佛，这一生不能往生。啊，把原因说出来了。若能相续啊，则是一心。啊，这个相续是念念相续，像华严祖老居士临终之前这样的念佛。啊，但能一心呢，即是纯心。啊，一天14万人，想有一个妄心砸进去，才砸不进去啊！啊，他是念念相续啊。啊，说居持三心，若不生者，无有是处啊！啊，这个三心就是前面所说的，第一个是纯，第二个是心，专心，我们讲真心，第三个是相续。啊，心心相续，没有杂念。说此论，直指当时敬业行人之病根。啊，今天修净土的人病根，真的，不外乎这三种：念佛而不能往生。不能得往生之果。一，不知如来是实相身。啊，认身如。啊，把如来看作普通一个人一样看待。取向执着，妄生计较，缺少智慧。舍中道义，啊，这把毛病都说出来了。啊，不能往生，就是不能成就。啊，只是阿赖耶里面种了善根，这个善根什么时候成熟，很难说。啊，有时候真的要经无量劫啊。另则三种不相应，此三种不相应，一言一蔽之，只是信心不足。啊，总而言之，一句话，不是真心。要舍，要放下。啊，能舍能放下是个非常好的增上缘。啊，通通都放下，连生命都放下。啊，生命交给阿弥陀佛，我不再去想这个事情。啊，我天天就在等待。等待阿弥陀佛来接引我。啊，阿弥陀佛认为成熟了，一定就来接。还没有来接，我现在还不纯。啊，还没有彻底放下，果然彻底放下。像宋朝迎客法师，啊，念了3天3夜，阿弥陀佛就来了。那什么真放下了啊，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往生资粮呢，就是行愿行，缺一不可啊。据要解所言，欧耶大师说的，幸运有缺则持名，纵如营墙铁壁， 风雨不入，也不能往生也。所以他老人家说，能不能往生呢？决定在信愿之有，你是不是真心？你是不是真想去？真愿真想去，这个地方要彻底放下。有一样事情不放下，这一样事情就抓住你，就是你的绊脚石，就障碍你往生。彻底放下，连弘法利生都要放下。弘法利生是修善积德，这是属于法布施，是利益众生的。我们要以这个功德回向往生净土，不能以这个功德了，回向求现前福报，那就完全错了。不求福报。不求利养，名闻利养都不求，只求往生。这样才对呀，这真心呢，真愿呢。真正持名，持名就是为往生。持名就是为放下杂念。放下烦恼习气，我们用这一句名号来代替烦恼习气，烦恼习气才现前，阿弥陀佛，把它换过来，不让烦恼习气相续，这叫真正会用功啊。也就是用阿弥陀佛这一念代替所有的杂念，一切杂念都归一句阿弥陀佛，这就把它化解开掉了。平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真修行，不论这个事情与我有干没有干涉，通通都是一句阿弥陀佛。确确实实真正做到的人，就是乡下的阿公阿婆，他们真做到了。他们真正是修菩萨心来给我们做样子的。我们再看底下阶段，诸大乘者，大乘是智慧，诸大乘不容易。为什么？诸大乘者没有烦恼了。大乘跟烦恼是相对的，大乘是明，烦恼是暗。《法华经》譬喻品曰：若有众生从佛世尊闻法行受，勤修精进，求一切智，佛智、自然智、无私智、如来智见，力无所谓，是力是无所谓，名利安乐无量众生，利益天人，度脱一切，是名大乘。这个大乘人自利利他了，一定先成就自己。怎么成就的？从佛世尊闻法行受，勤修精进，从这来学佛， 如果把经教疏忽了，那就是盲修瞎练。修得很好，也不过是人天福报，出不了三界。依旧是生烦恼，不生智慧。啊，那怎么办？真正是因为没有听懂。啊，没有听懂不要紧，多听。常识熏修啊，慢慢就懂了。天亲菩萨在起心论里面告诉我们听经的方法，我们没学到啊。他告诉我们听经第一个不执着言说相，第二个不要执着名字相，大乘、一切智、佛智，这都是名词，不要执着。第三个，不执着心缘相。啊，心缘相是什么？听了之后，哎，我觉得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心缘相。啊，只管听，不能够分别，不能执着，不要去想它。一遍一遍这样熏修，会豁然大悟。这就能见性啊。啊，我们之所以不能，就是听经的时候着言说相，着了名字相，也着了心缘相。啊，那么你所听的全是你自己意思，不是佛的意思。开经即讲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听佛经里讲，完全用自己的意思来解释佛的意思，全搞错了。要知道佛说法啊，佛是从真实心中流露出来，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自性里头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个很奇妙啊！没有分别之处，没有起心动念，为什么会说话？为什么说出那么多的经典？啊，这一桩事情，我们从江本胜博士的水实验得到一点信息，啊，也得到一点消息。我们有心对着这个水，水回答我们没有心，它没有起心动念，它没有分别之处。啊，它的回答完全是从我们心念变现出来的，来回答我们。啊，从这个消息里头，我们慢慢去体会，就明白了。啊，自信如果起心动念是凡夫，不起心动念，他所回应的完全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起心动念的回答你的时候，全是假的，不是真的。为什么？从妄想里头流出来。啊，佛菩萨是从真心流出来的。真心里面流出来的经论，我们用起心动念来分别执着，啊，来分析它的时候，就是把佛的经教全变成知识，不是佛的意思。啊，开经偈上讲愿解如来真实义， 我们学经教是去解如来真实义，是误解如来真实义，这都搞错了。这一错影响太大了，影响我们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是盲修瞎练。啊，所以念念佛不能往生。啊，确实不如阿公阿婆。阿公阿婆已经到了不起心不动念了，啊，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啊，很多人知道现在灾难现前，我们如何应对？不起心不动念，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灾难就没有了。啊，对于这个念佛人，灾难全化解了。纵然灾难来的，佛接引他到极乐世界去了，所以他一点事都没有啊！啊，在这个世界，你身体都放下，都不要了，啊，何况心外之物？啊，到底你想要的东西，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那个地方。一切法从心想生，你想什么它就现什么，你想要什么东西就在面前，不想的时候就没有了，你说你多自在。啊，我们想要一个人陪伴我照顾我，行不行？行，决定行。但是那个人他并没有往生，从我们心想生，哎，这个人在我喜欢人在我面前照顾我，啊，照顾一阵子，我们觉得不需要了，他就不见了。啊，就像李长者注解《华严经》。他这个这桩事情写在序文里，绝对不是假的。啊，他发现替华严经做个注解，这大事啊！佛菩萨、龙天善神都知道啊。啊，他要找个清净环境，你看老虎，就得找地方，找老虎洞。老虎统统搬家，把这个洞让给他。啊，他很喜欢这个地方。一个人住在这，哎，居然来了两个女孩子，年轻女孩子，啊，来照顾他。啊，他也不问，不闻不问。这两个女孩子每一天替他整理环境，啊，来服务伺候他。这一部注解写完之后，啊，长者很开心，啊，总是完成了，也很满意。啊，女孩子，你看看，始终一句话没讲过。啊，想问问他，两个人不见了，以为是附近农村里头的人，啊，到农村里面去找，去谢谢这两个人。啊，感谢。农村人告诉我没看见，不知道。啊，那是天人呐、啊，不是天人，这是佛菩萨化身呐、啊。啊，可见的，李长者的智慧定力。做这个注解时间很长啊，照顾这个人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也没有问他叫什么名字，啊，反正你想要叫他办事，他就在你面前，啊，不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不在你面前。 啊，好像都有感应一样的。啊，我们想，我们这个世界有，极乐世界怎么会没有呢？决定可能嘛。啊，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得到大圆满。大自在啊，那么这些诸大乘者，闻法信受，勤修精进这八个字最为重要。啊，目的呢？目的是求一切智。佛智、自然智、无私智、如来之见，力无所谓，全部都是自信里头的。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就这个意思，本自具足。不向外求啊，向内求啊！向内怎么求啊？沉浸当中求，真诚恭敬，这个智慧啊，自然就现前，能力现前，无为现前，明念安乐无量众生啊，智慧开了。不为别的，为这一些苦难众生啊，帮助这些苦难众生离苦得乐，是利益天人呐，度脱一切生命大乘啊，一点私心都没有，念念无非是成就别人，帮助别人。自己没有了，这才能够与诸佛菩萨起感应道交啊，与一切护法龙天啊得到感应呐、又十二门论云：摩诃言者，摩诃言就是大乘，这是梵语。啊，摩诃是大，言翻作尘，与二尘为上啊，故名大乘。二尘是声闻缘觉，啊，摩诃言在二尘之上，啊，我们把它翻作大乘，诸佛最大。是臣能知啊，故名曰大。啊，佛，臣大乘法而来，又以此臣能尽一切诸法遍体，故名曰大。那么说，大乘的智慧，这就是自信本具的智慧。啊，智慧多大呢？能尽事出世间一切法的边际，也就是说，对事出世间一切法彻底通达明了。啊，我们用一般宗教对神的赞美。有这么一句话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全知全能。”这大乘的意思。啊，祝福。 大人，成是成，啊，大人，法身菩萨，啊，成是比喻，啊，好像他坐的这个大乘车，啊，故名为大，又能灭除众生大苦，大苦。是无明烦恼啊！是生死大苦啊！啊，这说明了生死，处六道，唯有智慧能办得到。啊，智慧不开，你永远不能处理啊！为什么？六道是个梦啊！你在这个里头醒不过来呀、啊！你从来没有一个念头想离开六道，无论起什么念头，都是六道里头。从来没有起个念头想超过六道，出离六道，没有起这种念头。啊，唯有智慧开了，知道六道是假的，这才会有一个念头，哎，我要超越六道，我要清醒过来，六道是个梦，我要清醒过来。啊，有这个念头，就真的能清醒。真的能脱离啊！我们知道六道里头最重要的一个烦恼就是执着，见思烦恼啊，见思烦恼断了，阿罗汉就断掉了，就脱离六道轮回了啊！从这个梦中醒了，这梦里还有梦，梦中之梦，不知道有多少梦境，除了这个梦还有上面梦，再出来那个还有个梦啊，梦是无量无边的 啊佛经上给我们讲的六道啊，这是讲大的啊，六道里头每天都在做梦啊，所以《金刚经》上说的很妙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全都是在做梦，不知道这个梦是假的，把这个梦当真了，当真就很苦了啊，为什么呢？当真就造造业啊，业牵着你赶得来，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就苦不堪言啊，六道里头每一道都是梦啊，进去是入了梦境啊，出离开梦境是醒过来了，醒过来还是梦啊，永远出不去啊，所以不遇到佛法，确实没有超越六道的缘分啊，遇到大乘法了，这非常幸运的 我们知道事实真相了，不想再玩这个游戏了，我们要提升啊，我们超越六道，跟佛菩萨游戏啊，那还是梦啊，慢慢全部都搞清楚了哦，我们知道应该回常寂光了， 会长吉光就是真正醒过来，彻底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才有能力与设法界一切众生起感应道交，去帮助他们。众生有感，你就自然现身。现身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你的身是自在的身。现身为他现身，这个众生有感为他现身，帮他解决问题。他的问题解决到了，这人自然没有了，就不见了。就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出生灭尽都没有起心动念，又《宝积经》第28卷说：“诸佛如来正真正确所行之道，必成名为大乘。”诸佛如来真，真就是不邪，不偏不邪，叫真。真决定不是虚妄，不是假的。真正完全讲的是自信，真心，它是一切万法的本体，在哪里？就在现前。我们这个身是妄，虚妄的；我们住的环境是虚妄的。妄从哪的？妄由真起来的。没有真，哪来的妄？好比我们人站在太阳底下，人是真，影子是妄。没有人，哪来的影子？所以妄跟真永远不会离开，形跟影不离开，有形必有影，有影必有形，所以真在哪里？真妄合乎，真在妄中，妄在真中。我们只要把妄吸掉了，真就现前。不要去找真，妄是什么呢？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只要把这个东西放下了，真就现前，就是一片真正之道就现前了。不要去找真，找真真又变成妄了。所以我们有真呢，这才叫不怕了。真是永恒的。六祖大师把妄放下了，真现前了，告诉我们清净。从来没有染污，染污烦恼是染污。自私自利是染污，名闻利养是染污，贪嗔痴慢是染污，这全没有，真心的全没有。妄不放下，真就不现前；妄放下，真自然现前。这真是本有的。不生不灭，妄是生灭法，有生有灭。那么诸佛如来所行之道啊，他没有丝毫虚妄， 啊，经上所说的种种，全是众生的妄想分别之处。众生没有妄想分别之处，佛一句话没得说。啊，正因为众生有妄想分别之处，那就是感。佛用智慧来引。啊，于是我们就明白了。经不能不学，不能不听，不能不明白。明白就是开智慧了，智慧开了，要落实到生活，我们就离苦得乐了。啊，黄连祖老居士被人戴了牛鬼蛇神的高帽。纸帽子，啊，拖到街上去悠闲，他心里头默念阿弥陀佛，他有没有落？他有落，啊，他知道，眼前这个境界是替自己消业障的，啊，这些小孩来找麻烦了，鞭他的、踢他的、骂他的、打的、吐口水的，那都是菩萨。啊，来考试他，啊，通过这个大考，他就成佛了。啊，所以他不但对这些人，啊，不会责备他、责怪他，他还感恩他。啊，就像格里王各界身体，人如仙文仙人，不怪不会怨恨他。感激他，还要报他的恩。啊，为什么呢？经过这个考试，他提前成佛了。本来成佛在弥勒之后，啊，他倒过头来说，他在弥勒之前成佛了。啊，所以发的誓愿，我成佛第一个来度你。啊，这个格里王就是世尊面前的。乔成如尊者啊，真的，他第一个成阿罗汉果。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真快乐啊，什么环境都快乐啊，都自在啊，啊，瞬间没有贪染，啊，清净心现前。逆境没有怨恨，也是清净心现前。你看多自在，多快乐！住大乘者，即常住于如上大乘法中之人呐、啊。这个我们要学。啊，我们要常住在像上面所讲的大乘境界，当知是人，绝非凡小，虽是肉身，一名菩萨。是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真妄是永远不能分离的。这真在哪里？真如在哪里？就在我们身上。啊，只要我们觉悟了。我们就发现他真的是在身上，啊，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不用妄心呢，这个人就是菩萨了，就是佛了，啊，现前就要干了，啊，天天干他就相应了，啊，越干越有味道，越干越深入。啊，这个智慧是天天增长。啊，烦恼习气是天天往下减，减弱，智慧天天增长，人怎么会不快乐呢？啊，无量无边，迷惑颠倒罪业众生，没有一个不是因此而得度。 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对一切众生最大的恩惠，就是天天讲经教学，把大家唤醒了，帮助大家把烦恼妄念之假的丢掉了，自信里面的般若智慧，如来的一切智、佛智、自然智、无限无私智，通通现前了。所以这是最大的恩惠。佛要不讲经，对众生没有丝毫利益了。这是我们在大乘经上看到，一切诸佛如来、化身菩萨，没有一个不讲经教学的。道理就在此地。下面是清净心，无依无垢。净心之心也，清净心是基础，清净心是真心，清净心里头没有怀疑。你看，贪嗔痴慢疑，把疑提在第一个，没有怀疑。无垢，垢是什么呢？贪嗔痴慢是垢。那是染污，是脏东西。贪嗔痴慢疑都放下了，清净心就现前了。为什么不能贪？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今天，科学家为我们做证明。我们真正相信，以前对于佛经上讲的半信半疑，明明这都是真的，怎么是假的？现在科学家证明了，它是波动现象产生，波动就是生命。波动多快了？1秒钟，1600兆的生命。我们看不到，觉察不到。如果我们用比喻，这个概念就很清晰。像我们看电影，老式的电影，现在数码不容易看见。老式的电影是幻灯片，这个很容易体会到。荧幕上的动画是什么呢？是一张一张的相似相续，用快速度把它放映出来，我们在荧幕上看到，好像是动的，其实它没动啊。每一个镜头打开，这一张片照在荧幕上就是一个照片，关起来再放一张是第二个照片，一张一张的从来没动过。这个我们的概念很清晰。佛告诉我们，我们眼前不但六道，包括十法界，十法界全是生灭法。就跟这个道理完全一样，只是它速度太快了。我们疏忽了，以为它是真的了。全是这么个道理，对，我们一定要懂这才晓得我们生起贪心是我们自己的愚痴它根本就不存在包括我们身体都不存在我们的思想身体都是假的外国哲学家就是说比我们聪明，他说身不生我，什么生我？我思故我在，我能够想象的那是真我，这就是什么？他不把物质的身体当作我，把念头当作我，因为我有思想，那个东西生我， 啊，这比一般人高明的，殊不知那个想也是生灭法，都不是啊。啊，所以佛法讲无我，这无我是真的，无我就是真我。哎，你就把真我找到了。啊，你要有个我的话，你永远找不到。啊，我是迷。啊，我放下了，真我就现前了。啊，真的里面没有对立的。有真有假，那个真也是假的。啊，真里头没有真假，我里头没有有我，也没有无我，啊，统统没有。啊，这些清净心呢？啊，那修行修什么？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把我们的烦恼，烦恼其实。无量无边的烦恼是从六个根本烦恼就生的，这六个是根，贪嗔痴慢疑这五个根，后头还有一个我念，啊，我见，啊，我见错误的见解。错误见解也有五个，这六个根本法把这五个总归纳为一个，展开来五个。啊，第一个身见，以为我有身，啊，以为我有灵魂，所以灵魂是迷惑颠倒，它还是执着。有边界，边界上对立，不知道啊，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这个观念我们要建立，啊，不容易建立，一定要建立。为什么？它是事实真相，啊，一切万事万物是一个自性变的。佛经上常讲，心外无法，法外无心，那个心是真心。啊，慧能大师说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那个自信就真心。啊，如果我们对立了，这就错误。对立就是不承认是一体，啊，一定承认万事万物跟我是一体。哎，也就是我们要承认，我们这个身体，这身体科学家告诉我，多少细胞组成的，大概是。50兆，50兆个细胞组成的，每一个细胞都是我。啊，不能说这个细胞是我，那个细胞不是我。啊，这就组成这个身。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事万物组成这个法界，法界生活。为什么法界是新鲜的？所以法界生活，阿弥陀佛生活，极乐世界生活，为什么都是我的新鲜的？自性弥陀，唯心净土，这不是外头的呀。往生极乐世界，这是理论呐、啊，自己心现，自己想去，哪有去不了的？决定往生了，啊，心性是变嘛，他明白这个道理啊，啊，所以清净心是真心，没有一点染污，啊，这个里头决定没有见思，啊，没有有身相，啊，这个我们常讲《金刚经》上四相四见统统都破了。清净心现前，四相破了，小乘的清净心；四见破了， 大乘菩萨的清净心。啊，那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圆教初住，别教初地。啊，就是中国佛教里头常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那是四相四见统统放下了。啊，金刚经的修学圆满了。啊，那金刚经的修学怎么个修法呢？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习，不用思想，从这下手。啊，知道四相是空的，总的一句话说，也是《金刚经》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相归纳起来就是四种相。啊，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归纳起来就是四大了。啊，凡所有相，这四大四种现象都是波动现象，都是生灭相。啊，而且一秒钟，1600兆的生灭，你怎么能说它是真的？科学对我们现代人呢，帮助太大了。古人怎么会能够相信这？啊，我常常想到佩服古人。佛讲他真能相信，他不怀疑。我们现在听了怀疑啊，不，没有像古人那么老实啊。我们一定要拿到证据才相信啊。那科学他拿到证据了，啊，我们看到科学报告相信。啊，真的相信就真的放下了。啊，放下之后什么？起心动念是为别人想，不是为自己想，就不一样了。啊，如何帮助别人？一个总的念头，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总念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就是这一桩事情啊，帮助众生离苦得乐。那什么，我自己已经离苦得乐，我才能帮助别人啊，我自己没事了啊。所以清净心重要啊，清净心的修学没有别的，就是放下。我们要学，在生活当中学，工作当中学，处事待人接物当中学。学什么？学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古大德说：“常作如是观。”啊，这《金刚经》上的话了。那么中阿含41卷里面说，清净心净脱淫怒痴成就戒定慧，这是讲小乘啊。你看小乘在四上讲啊，淫怒痴就是贪嗔痴，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放下贪嗔痴，成就于三明。啊，三明就是六通。啊，天眼明。 明比通还要高一级。通常大乘教里头一般是讲佛菩萨三明，对这个声闻缘觉讲六通。三明里头第一个讲天眼，第二个讲虚命，第三个讲漏尽。用三个代表六个。说如是清净心，功德难思这是真话。无量无边功德了，都从清净心生出来。故设方佛赞品本经，乃至能发一念净心，随愿切身，没有不往生。愿是什么？我愿生西方净土中。你有清净心，用清净心发这个愿，没有一刻不往生。以如上之清净心归向无量寿佛，故云以清净心向无量寿净宗原理就是心净则佛土净。西方极乐世界是从阿弥陀佛清净心当中流出来的所以我们的心清净呢，给西方极乐世界自然就清净那么现在念佛的人呢，为什么不能往生？就是他不是用清净心，原因在此地。他要用清净心，没有一个不往生，真叫万修万人去。他的心里头还杂着有夹杂着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七情五欲，这不能往生真心真愿真念佛，他心不清净，那就完全都错误一定要用清净心去念。那念多少呢？底下一段告诉我们：乃至十念。乃至者，从多向少而言，故云下至。这是什么？设的最少的十念都行了。多呢，多多益善的，越多越好下至神念是最下的神念。那么这个神念，古今说法不一样有一些祖师大德说。这是临命终时神，也有人说这是平常的神念。平常人工作非常繁忙，没有时间念佛每一天只能用很少的时间去念佛，但是只要每一天不间断，也能够符合大势至菩萨所说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符合往生极乐世界所要求的标准，能讲得通所以祖师大德提倡，对于工作非常繁忙的人， 早晚课就用十念法，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这个大乘经上确实是佛说的，不重形式，真念佛，早晨起来。洗脸漱口之后，如果家里供佛像，就在佛像前面坐；没有佛像，面朝西方。啊，因为这个法门，它不是修空观，它是直方地相，指定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向西，就有感应。想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啊，一口气叫一声，这一口气不拘多少，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静一口气叫一念，啊，念十口气，啊，晚课也如是，这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啊，一生不中断，天天都不缺苦就行。啊，所用的时间，我相信不会超过十分钟。啊，人人做得到啊，决定的神呐、啊！啊，还有。说工作非常繁忙，连这个都很难做到。啊，我是在1999年住在新加坡，啊，同修们带我组了个团，到马来西亚去访问，啊，看到穆斯林。回教徒，他们每天5次祈祷，啊，这一些回教徒都能够遵守。啊，你一到其他时间，工作立刻放下去做祈祷。啊，他的祈祷的时候不会超过10分钟。啊，祈祷完毕，回来再工作。啊，我觉得那个很好，一天5次熏修，他不会忘记。啊，这是佛家讲的常识熏修，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所以我就想出一个神念法，一天9次，比他还多，但是时间比他短，就是念十句阿弥陀佛，一天9次，一次都不要缺。早晚2次，啊，这个神念法是就一句，其实就是一念，啊，十声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十声，这就是一次，啊，非常短，啊，早晨一次，晚上一次，啊，三餐饭，人家吃饭念供养咒，我们念佛号。生生佛号，啊，这5次了，在那上班，啊，上午上班下班，下午上班下班，这4次，一共9次，啊，你就是记住修咒法。那个时候我住在美国，啊，我把这个方法介绍给南洋，介绍给美国同学，他们用咒法用得很得力，啊，用得欢喜。一点都不浪费时间，啊，到时候他就想起来，啊，吃饭之前就合掌，念十声佛号，这个佛号，啊，工作之前先念十声佛号。 再开始工作。工作结束之后，收拾好了，念十声佛号，离开岗位。一天九次，比回家就更密切了。他五次，我做九次，时间比他更短，真有效果。说如上之信愿持名归向净土，下之仅得生念相续，以定生彼国。下至我们讲的一天九次念佛，一次就是十句佛号，行啊，以定生彼国。那么此之十念呢？这个底下有说，有平时，有临时，至于平时十念，有两种，一者如前引《弥勒法问经》中佛说之身念，不杂戒识，戒识是烦恼，不杂烦恼，是乃菩萨念，而非凡夫念。这前面我们介绍过的弥勒菩萨这身念法，凡夫做不到。那么本经所云，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这个我们做得到。我们就用这个每一天九次的这个十念法，这都行，跟它相应。即以拓尽淫怒痴之三毒，具成就三明之智德，以如是之心而持佛名号，如是念佛功德难思，以此为因，在临终正念现前，定得往生。但此乃菩萨之十念。这是于第一种的。这个是菩萨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菩萨学佛了。佛的事业是什么？我们常讲佛事。佛的事业是什么？就是一句话。教化众生离苦得乐，这就是佛事。佛知道一切苦从哪里来的，从迷摄自心。十法界里头所有众生苦都是迷了自心。迷失了自信，智慧没有了，智慧变成烦恼，变质了。智慧里头加上迷，就变成烦恼了。德能里头加上个迷，就变成造业了。果报上加上个迷，就变成六道轮回。从迷来的。那么佛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离苦得乐是从果上讲的。果上不能下手啊，要从因上下手。因是什么？破迷开悟。迷破了，苦就没有。悟开了，乐就得到了。那佛用的手段是什么呢？是教育。教育。 讲经教学，讲经教学的目的是帮助人破迷开悟。人真的破迷开悟了，就离苦得乐了。啊，这是佛的大慈大悲也，这是佛的慈悲济世啊。世间人这个救济，真是完全从物质上来说，没得吃的送一点吃的给你，没有穿的送一点衣服给你穿。啊，这是小恩小惠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啊。啊，佛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是彻底解决，你看到极乐世界真彻底啊。阿弥陀佛做到究竟圆满啊！你看到极乐世界去，只要你肯去，什么都不要带，通通放下，到极乐世界去了。到极乐世界，你带的身体是法性身，不是我们这个身。法性身不生不灭了，你居住的地方是发心土，发心的土不是泥土，不是泥沙啊，泥沙这种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相分，它是生灭相。极乐世界发心土不生不灭啊，所以土地一尘不染，众宝所成啊，这些众宝是随我们念头变的。你说这个多自在？我住这个房子，我想是黄金造的，全是黄金。我想是玛瑙造的，全是玛瑙。你念头才动，通通都是。啊，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衣着穿的衣服款式质量也是随心所欲啊，我想我穿的一身是金色衣服，它就是心啊，它那边黄金非常柔软，像布料一样，也可以做衣服。我们这黄金太硬了啊，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人心太狠了，所以切宝都很硬。西方世界人心柔软，所以切薄柔软啊，所以你用什么东西它都可以做衣服穿啊，都可以变成宫殿居住，你的居住环境啊，树叶花果都是这样的。我想这棵树玛瑙树，那棵树黄金树，你的花园里头真的随心所欲啊，所以你很快乐啊，这个是物质上的供养啊，达到究竟圆满了 啊，不是我们没有，你给我一点，我用完了之后就没有了。极乐世界是随心所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看多自在啊、阿弥陀佛不但是法布施，财布施不得了啊！啊，让我们在这边丰衣足食，啊，心想事成，在极乐世界的庄严呢、啊，啊，闻法绝不中断，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你都听到阿弥陀佛在说法。啊，所以在那上成就太快了，这样的好环境我们不要到哪去找啊，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个好环境在等着我啊，这一边 一切随缘，得过且过，我要回到极乐世界去。极乐世界是我的老家了，落叶归根呐，归极乐世界的根呐，不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旅游啊。